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。在那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， 仲 流传着很多你估不到猜不明想不透的事。 想不透的事。Do forgive me。 真太猛之仰尸河。上集讲到阿某用力咁拧转头，佢狠狠咁蹬一蹬杰克消失嘅方向，心里唔识谂： 你个衰仔啊！我做鬼都唔放过你啊！ 呢个时候，佢都唔知道一阵间自己要面对啲乜嘢。嗱，但冇谂到呢一片树林咧，睇落去就唔茂密啊！但系入到里面先发现，哇！里面杂草丛生，每一步行得都好艰难。冇几耐，阿猫件 T 恤已经被横七竖八嘅树枝扯到烂晒，鞋里面咧亦都摄入咗好多树叶啊碎石咁。哇！喺路上嚟好痛。而突然之间，一只手拍咗喺阿猫个膊头度，湿淋淋、凉浸浸、硬骨骨。阿猫顿时成个人都僵住咗，同时发现身体脱离咗嗰种奇怪嘅吸力。从地下嘅影嚟睇，阿猫见到奇怪嘅一幕：一个人直直咁企咗阿猫身后，身体异常咁宽厚，佢个膊头上边竟然生住三个头，而另外一只手亦都向阿猫伸，而旁边有两个头突然间啵咁样碌咗落地下， 冇出声，系我。 哎呀，原来系杰克嘅声音。阿猫紧绷嘅神经呢个时候先放松，双脚一软，一啲力都冇，噼啪咁踏在地下， 将你试烟放喺口入边嚼，呢个系艾草做嘅，换嚟辟邪，啱啱俾你食，你又唔食。 阿猫突然间觉得眼前一个咁靓仔嘅鬼佬一啲都唔似鬼佬喎、 啊。你真系加拿大人？ 个杰克笑一笑，露出洁白嘅牙齿就话： 呢个以后再话俾你知啦。 阿猫仲未明白咩事，如果杰克咧就不由分说咁帮阿猫将条绳啊绑喺个手腕度，又将支烟塞入佢嘴度。 快啲，如果唔系就嚟唔切啦。 艾草独特的味道令到猫的鼻好酸，不过头脑清醒了不少。阿杰克又从个袋度揞咗几支桃木钉咬喺个嘴度，攞出一支对住头先跌咗喺地下上面嘅嘢咧，就钉咗一下。原来头先喺个膊头上面跌落嚟嗰两个脑袋啊，系嗰两个木头雕像嚟。佢就系抱住呢两个雕像拍阿猫个膊头，难怪头先阿猫望佢个影啊，显得咁横咁阔啦。嗱，个桃木钉俾杰克咧，就钉入咗个雕像眼里面，上面嘅鸡血咧已经俾抹甩晒。哦，咁怪唔知得，阿杰克成手都系血啦。如果杰克用手掌一拍，将个钉牢牢咁拍咗入去，阿猫一睇，哇，大佬徒手拍钉啊，咦啊，谂嚟好痛，要几大力先得啊？嗱，就系拍咗四下。两个雕像眼就深深咁钉到一支桃木钉入。阿猫隐约听到雕像里面传嚟都好似一啲好凄厉嘅叫喊咁，个木质眼球度竟然仲流出一啲浓稠嘅鲜血，几股淡淡嘅灰气从个雕像鼻孔度飘出。阿猫只觉得全身一冷，好似有一块冰活生生咁塞到入自己身体度，全身冰寒。紧接住一股强大嘅吸引力扯住阿猫向个雕像位置移动，手腕上嗰条红绳突然间变到好似一条烧红嘅铁丝咁，散发住暗红嘅光，将嗰啲皮肤箍得越嚟越紧，而且温度好高，几乎要将个手腕辣断咁滞。杰克啊跪喺地下，单手紧紧咁握住绑住红绳嘅手，面色惨白，睇嚟已经喺度忍受住同样嘅痛苦。而阿猫都唔知仲可以顶几耐，佢痛到话讲嘢都讲唔出。嗱，喺冷热两种极端嘅感觉刺激底下，阿猫嘅神智渐渐有啲模糊，嗰条红绳 基本上已经勒到入晒肉，手掌因为血脉唔通呈现出灰白色，伤口渐渐被鲜血淹没，身体内嗰啲冰冷嘅感觉全部涌向手腕嗰度，就好似嗰啲刉到好多个窿嘅轮胎，嗰啲气从呢啲窿里边系咁飙出嚟，嗰啲凉气顺住伤口屎声咁样向外飙，直到体内再都冇冰冷嘅感觉，嗰条红绳先至松落嚟。那猫大啖咁喘住气，而杰克呢睇个样都好唔到阿猫几多啫，佢好似有啲唔好意思咁望住阿猫笑一笑讲： 真系对唔住啊，冇谂到你两股尸气咁犀利，我一个人实在顶唔住噶。好彩条红绳系佛祖台前面嗰个灯绳做嘅，如果唔系，真系好难讲。 阿猫细细咁对望住佢呢一番话。突然间明白， 哦，我明啦，佢水我俾佢利用咗。 杰克知道雕像里面两股尸气系佢自己抵挡唔住，所以需要有个人嚟分担。而佢选嘅呢一个人咧，就系戆居居乜鬼嘢都唔知嘅阿妈。 我记得我喺学校图书馆度曾经睇过一本残卷嘅，上面介绍咗好多不可思议嘅嘢。啊，好似有一段系咁讲嘅。艾草驱虫寒避毒物，但如果在阴气的地方使用呢，就会招来阴气上身。啱先阿杰克利用我的恐惧系咁塞嗰啲艾草落我的嘴度，根本就不是为了劈邪，是为了将嗰啲阴气在雕像度引出嚟，跟住上我身，帮佢分担一啲阴气。如果啱先抵挡唔到嘅话，可能我就咁死咗啦。佢根本就不是帮我。佢系用我做利啊！ 谂通到呢一点，哎呀，阿猫真系望佢前面争到佢后面。虽然从某种意义嚟讲，佢都算救咗阿猫，但系呢一种做法，阿猫点接受到啊？杰克估计冇想到阿猫会谂通呢一层，嗱，依然笑得好灿烂咁讲： 喺泰国，九成嘅人都信佛教，佢哋相信人死咗之后系有灵魂嘅，而河水系最纯洁嘅嘢，为咗令到灵魂安息。好多泰国人都选择将死咗嘅人抹干净，搽啲香料撞喺河度。久而久之，河水里面就聚集咗太多嘅冤魂，变成最凶险嘅养尸地，成为炼恶蛊凶灵嘅术士最中意嘅地方。养尸地里面由于阴气太重，术士都唔敢随便入去，只能够揾机会用蛊术控制啲生人先行入去。冤魂吸饱咗阳气，留低嘅就一具具冇灵魂嘅活尸，正正就系呢啲术士熬尸油培养蛊虫最好嘅材料。如果我冇估错，嗰、那个司机系蛊者。从头先撞到嘅嗰两个牧人，我啊觉得有啲唔妥，又见到佢用鸡血落咗血蛊，我先至意识到呢一点。 阿猫联想到平静嘅河水上面漂浮住一具具浸到发白肿大嘅尸体。河里面一群有脂肥腻嘅河鱼咧，系咁抢住食尸体上边嘅碎肉。哎呀，谂到啊，都觉得反胃。同时佢都越嚟越憎呢个杰克。 啱先你喺车入边，点解唔同我讲啊？点解啱先唔阻止佢哋啊？ 杰克从牧人眼中掹出桃木钉，放块爆裂，若无其事咁话： 因为我嘅能力不足，仲未可以当场破除血蛊。所以只能够趁佢哋走咗之后，鼓力减弱，先至有机会。 阿猫呢个时候有啲嬲，大声咁讲： 你讲大话！当你发现牧人雕像入边嘅阴气控制唔到嘅时候，你系决定用我嚟垫尸底啊嘛？如果我抵挡唔住嗰股阴气嘅话，对你嚟讲，无非就系死一条人命啫嘛？你同嗰啲术士有啲咩分别啊？你讲啊！ 唔系你谂嘅咁嘅。 死人！ 仲未等其他解释，阿猫实在揿唔住嗰把火，一拳就揼埋佢块面度。杰克冇谂到阿妈话喐手就喐手，喺冇防备嘅情况底下，佢嗰块好鬼靓仔嘅面咧，俾阿妈乌到应一应，即刻仰面劈啪咁打喺地下。阿妈心里边咧，见到咁啊，开心翻啲啦，舒服翻好多，条气都顺晒。嗰个杰克一路爬起身，一路抹住嗰啲鼻血，嗱冇嬲，亦都冇还手，反而更加诚恳咁咧，就对阿妈讲： 你要信我啊！ 嗱，呢一点啊出乎阿妈意料之外，系个心谂。 死啦！啱先嗰一拳系咪重手咗咧？ 你嘅出现绝对唔系巧合， 在泰国有个流传了成千年的传说，我们家族世代都是按照这个传说找这个人。只有 虽然阿猫对刚才冲动的一拳有点内疚，但是对他这一番话就完全不相信。而高杰克那番话都未讲完，突然间皱起眉头，侧耳在听。本来夜晚黑就好静，不知几时刮起了一阵冰冷的夜风，那些树叶在风中若隐若现地摩擦出一些不同奇怪的声音，似喊又似一些有怨念的人在细细声讲。杰克面色一变，往森林深处就跑到过去，一路跑一路讲： 你不知解释了，无论你信不信我都好，跟我来就知道了，再拖的话就会出大件事的了。 阿猫十万个不情愿地跟住佢，唉，冇计啦，事关啊，自己一个人在呢一边阴森森的森林都可以去得边啊，咁啊唯有咬咬牙跟咗上去。嗱，杰克跑得唔快，阿猫几步就跟上，跑咗大概2-3米左右，嗱，眼睇住树木咧就越嚟越稀少，而前边咧有啲光喺度晃下晃下，有一个位置应该系。时候只见有个人站在河边，双手向天，大声地在念咒些什么。看来这条河应该就是刚才杰克讲的养尸河了吧。那猫的身体不停跳，手心全部都是汗，他不敢大声透气，随着杰克放慢的脚步，阿猫乌低身踎在草丛当中。杰克对阿猫做到个叫他不要出声的手势，但一霎眼见到阿猫手里边不知几时拿了一支木棍，他一面很愕然地问： 你揸住碌棍做咩？ 阿猫一睇，系咯，佢自己都唔知点解，可能头先慌乱当中唔知几时啊随手立住条棍，咁都好正常啫。正所谓有咩依喐，立住碌竹啊嘛。但系个杰克见到呢支棍，忍唔住讲咗一句： 傻噶你！ 跟住咧，从阿猫手里边啊抢过支棍。咬穿自己中指，在木棍上边系咁兜兜转转都画，好像画咩符号咁，跟住随手抌出去。如果唔系阿杰克个样啊，成个鬼佬咁，见到呢啲动作，阿猫真系以为自己遇上嘅系茅山道士添。杰克将手摆喺嘴里面啜咗一啜，就话： 呢嚿系坏梦，最容易惹鬼。攞住呢嚿坏梦，等于俾啲冤魂整咗个 GPS 定位系统。 呢句玄学结合科学嘅解释啊，令到阿猫哭笑不得。 你一个外国人，你点识呢啲嘢噶？ 仲未等阿杰克讲嘢，河边嗰啲人群突然间爆发出好似野兽般嘅叫声。阿猫即刻向前睇下，见到所有被控制嘅人而家半趴喺地下，从后边睇唔到佢哋表情，但系阿猫可以想象到嗰啲人呆滞嘅眼神。但他们的身体有节奏地在左摇右摆，嘴里面时不时发出这个恐叫声，好像在参加某种邪教的图腾仪式。在人群前边站着两个人，从背影看应该是个司机和服务员。那个司机双手举向天，嘴里面不停地发出奇怪的音节，那个服务员就好像个木头人站在那里动都不动。平静的河水渐渐产生变化，就好像河底有个巨大的火炉咁，将啲河水煮滚，而河面上冒出大大细细气泡，无数咁多水珠喺度 block block 咁跳，气泡越嚟越密集，成个河面震动都起身，翻腾住阵阵水浪，好似有啲乜嘢要喺下边涌出嚟咁。又喺月光底下，阿猫隐隐约约见到嗰啲水浪，居然系黑色。司机对服务员入入手，服务员机械式咁行埋司机面前，跟住阿猫见到毛骨悚然嘅一幕。个司机突然之间扯住个服务员件衫嚟，左右用力一撕，啪！一下子除咗件面衫。跟住将手插入到佢赤裸嘅胸膛里面，服务员好似完全唔知痛，依然不直咁企喺度，而司机只手猛咁向外一抽，手里面多咗一样嘢，而呢一样嘢喺佢手里面好有节奏咁，咚咚咚咚咚 淡咁甜。呢、這个唔系凤舞鱼嘅心脏， 而佢心口嘅伤口竟然系好奇怪咁愈合咗，而且睇唔出一丝伤痕。阿茂彻底俾呢一幕吓到呆咗，口窒窒咁话： 杰啊，点算啊？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巧。